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弗朗西斯克拉维切尔指挥罗马交响乐团演奏的佩特拉西的《帕蒂塔》和勋伯格的《期望》。 Thank you. Es ist doch verschreit. Oh, und plötzlich wird's warm für dich.

Thank you.